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咯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教训。荣辱成败，皆有限期。爱恶离合，不在情感，而在势力。势倾则绝，利穷则散。历史在笑义，民国史系列之一，容共与清党。主讲黄毓民。 嗱，喺呢个民国十六年，即系1927年嘅11月17日啊，咁啊，由呢一个所谓江西吓、南部进驻广州嘅第二方面军嘅张发奎、黄其祥嘅部队咧，就突然间发动政变，就派兵咧围攻呢个李济深嘅第八路军嘅总指挥部啊。第七军的驻广东的办事处，新编的第四军部和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等，解除这个第七军驻粤部队的武装，并且就围捕即是黄绍宏、李济深、陈济棠这几位军事将领的住宅，就迫使啱啱喺桂林应召到呢一个广州嘅黄绍宏咧，就要逃离广州。嗱，呢一个事变咧，即系李济深咧，就桂系嘅李济深就话呢个系张黄叛变，即系张发奎啊，即系同埋黄其祥嘅叛变。张发奎就话佢自己系护党，系嘛？咁所谓护党也者。實際就是要擁護汪兆銘的粵系軍隊，以及支持特別委員會桂系的軍隊直接衝突，即是說等於是廣東和廣西之間即、就是兩方面的軍閥的一個軍事衝突。發難者就是張發奎和黃其祥，是但是那個前因呢，就是因為這個汪兆銘，是即是你不可以说他是他幕后主使，但是他是乐见其成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张发奎和黄其祥回去广东，本来呢就是因为李济深邀请他们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去到广东之后呢，就跟李济深呢就直接发生意见上和权力上的冲突，是不是？这个第二方面军回到广东之后就公开宣称呢，现在是为革命而凯旋，感觉到改头换面的反革命势力就日益扩大，感觉到民间的疾苦不但没有解除，而且日益增加，要帮忙这个广东同胞去铲除一切的障碍。好了，即是讲这些说话呢，其实就针对当时是负责两广，即是广东和广西军政的桂系将领李济深，是吧？还有这个黄绍宏，是吧？张发奎本人呢，亦都喺10月6日，即系26年啦，即系之前一个月啦，喺呢度讲嘅就系对广东各界欢迎会公然提出，佢话佢翻广东有三个使命，第一呢就系、是、肃清中国共产党，铲除叶挺同埋贺龙；第二呢就是、改善广东嘅政治；第三就是、扶植农工。嗱，呢三项使命除咗第一项之外呢，即系话。你去铲除中国共产党的叶挺和贺龙， 係嘛？咁呢個都係一個軍隊嘅職權範圍之外，因為你個中央政府話要清共啊嘛，係咪？但係至於改善廣東嘅政治扶植農工，咁呢個就已經超出咗你呢兩位軍事將領，即係張發奎同黃其祥嗰個職權範圍，係嘛？咁即係話你張發奎咧要干預呢個廣東嘅政治，咁李濟深佢係負責呢個廣東廣西嘅軍政嘅。咁聽咗呢啲説話之後，當然就係即係感到不滿啦，係嘛？咁而即係呢個李濟深同張發奎之間嘅衝突咧，其實已經係好尖鋭噶啦，係嘛？咁雖然經過呢個陳可玉嘅從中即係調解，咁呢個張發奎咧曾經表示退讓，並且話：誒、哎，我準備出洋啊，即係去外國，係嘛？咁但係呢個時候咧，之前我哋講過啦，汪兆銘突然間殺到嚟廣州，係嘛？就話佢反對呢個特別委員會。即係呢個國民黨整合要成立呢個特別委員會呢個意見咧，佢反對嘅。咁張發奎就因為汪兆銘嚟廣州，嚇咁啊有個武漢國民黨嘅領導人嚟撐腰，於是佢就改變原意。於是咧就引發呢個11月17日嘅呢一個所謂廣州事變。呢、這個廣州事變即係。基本上你就是用軍事的力量係嘛，咁去對付呢啲貴系嘅將領係嘛，咁連其中呢個陳濟棠嗰啲廣東人嚟㗎啦，係咪？後來叫藍天王啦，係咪？巴閉到極啦嚇，咁而家香港陳氏教育機構就係陳濟棠嘅後人啦，係嘛？咁呢個陳濟棠啊呢啲啊都俾你張發奎同埋黃其祥啊要即係首部係嘛？咁呢個張發奎即係。點樣去翻嚟廣東係嘛？同埋呢個即係同李濟深之間個衝突調解個情況咧，即係根據呢個所謂陳可玉嗰個講法咧，就係咁樣嘅啊。咁陳可玉就咁樣講，佢話咧向華即係張向華咧，就張發奎啊。本如之舊部，本嚟係我嘅舊部，從如基及十年，跟咗成十年噶啦。去年留住武漢為共派所包圍，至誤入歧途。咁喺武漢嘅時候就俾嗰啲共派所包圍，咁呢個合乎常理啊。因為當時嘅武漢政權就包羅廷揸 fit 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咁樣講得通嘅，俾共派所包圍係嘛？如心為惋惜啊，而苦無康救之辦法啊！我雖然好惋惜，但都冇辦法，即係去解決呢個問題係嘛？及武漢舉行清黨，前此容共反共之見，以緩言兵息。咁好啦，雖然呢個張發奎之前係嘛，即係俾啲共派所包圍係嘛，誤入歧途。咁但係武漢清黨咯喎，係嘛？咁於是容共反共嗰個分歧已經係冇咗噶啦，係嘛？咁而蔣總司令啊，釋蔣總司令自書於餘。勸如苦為向華使之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，咁喺嗰個時候就接到呢個蔣總司令嘅信，係嘛？即係就話咧，啊呢、這個姚即係陳可玉咧就接到呢個蔣總司令嘅信，陳可玉就係即係張發奎以前嘅上司啊，咁啊叫我咧苦為安撫下呢個張向華張發奎，使到佢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，咁於是咧。如相之於李主席任朝，即係李濟深啊，咁我就同呢個當時嘅省主席啊李濟深咧就商量。任公欣然贊同呢個任公咧，即係任朝啦，你任朝啦，咁啊任公啦，即係李濟深啦嚇，就即係欣然贊同。於是有南昌之行，既抵南昌，或者去到江西南昌。遂与张部军官会晤，为谈话之间，各军官对于广东政治均表示不满，对于劳职超注的李主席亦多有微词。向华欲拥余为之代。嗱，去到喺南昌嘅时候，咁啊同呢一个张发奎嘅嗰啲即系军官啊会晤啦，张发奎部队嘅军官会晤。咁喺談話之間咧，就即係張發奎呢啲部下咧，就對於廣東政治非常之不滿。 咁其實即係對呢個李濟深主席不滿。咁張發揮咧就希望呢個陳可玉可以代做呢、這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代呢一個位，唔好俾李濟深做啊！陳可玉去做呢個省主席，如不禁害言曰：如此來目的在於調停，乃因以為利，岂尚有人格之可言？佢我今次嚟係想調停你哋之間啊，即係嗰個關係啊。咁而家你就叫我走去取代呢個李濟深做主席，係嘛？因以為利啊，呢、這個就叫做咁。我仲有咩人格可言呢？咁樣佢若為革命而可以不要人格、不要道德，則如殊不欲為革命黨人也。咁呢個好清楚啦。且如不願見有部下倒長官之舉動，又不願使廣東構成雲南四川之混亂局面，啊、任朝軍長沉毅有為，呢、這個即係李濟深啦講。如決意擁護之，向華經如勸告，乃反言覺悟。沉且語如曰：我前為鄧演達所騙，自懷疑於界石；今為葉挺所騙，遂自懷疑於任朝。咁呢個張向華經過呢、這個，即係張發揮經過啊，佢個老上司啊陳可玉啊嗰、那個勸告，咁就翻言覺悟，就話咧啊，我之前就俾呢個鄧演達所騙，於是我就懷疑蔣介石，鄧演達係共產黨嚟嘅，係嘛？啊，今為葉挺所騙，葉挺係共產黨嚟嘅，咁啊，於是就懷疑於任朝，即係懷疑李濟深。今得见党代表啊，即系呢个党代表嘅意思就系呢个陈可玉啦吓、啊。此之所谓广东政治腐败，任朝薄待前方将士家属者，皆叶挺骗愚之词也。广东政治腐败，李济深啊，即系薄待呢个前方将士，呢啲咁讲法，全部都系叶挺啊，同呢、這个。即系张发揮讲嘅啊，欺骗佢嘅啊，好啦，咁就呢、這个陈可玉就话佢见向华，如见向华对于广东已完全谅解，乃为之筹足饷项，指定部队回粤路线后，与之同行回港。当时向华且弃如为彼此保镖也。即係講掂數啦，啊，咁就見呢個張發揮啊，對於廣東完全諒解，咁就幫佢籌足糧響，就指定啲部隊，即係呢個回廣東嘅路線啊，咁並且就同佢同行回港啊，香港啊，呢、這個回港真係啊，當時向華且棄餘為彼此保鏢啊，即係呢個張發揮啊，呢、這個你做咗我保鏢啊，啊，餘且以為調和。舊部團決四軍之苦衷，行將如期以償矣。本嚟我以為啊，我呢個調和舊部啊，呢個苦衷咧可以如期以償啦。屬以張部回粵係為陳公博背所餘，一變其前日之態度。點知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張發揮嘅部隊去到廣東之後，就俾呢個陳公博啊所餘惑，就改變咗之前嘅態度。张部荒抵广州，即遍贴害人耳目之标语，调查各机关团体之主任人员，酿成一种恐怖空气。如照向华责之，喂，咁我就召咗佢嚟就斥责佢。向华委其过于第二方面军政治部，如念向华本颇施振奋有为，不如使之共肩粤中党务与政治责任，庶足以和衷共济，利患于无形。咁呢一个陈可玉即系用一个善良意愿出发，系嘛？咁就不如即系话引进呢、這个即系张发揮，大家一齐肩负呢个党即系广东嘅党务同埋政治责任，大家和衷共济，咁啊将个矛盾咧解决啦，系咪？同时向华咧亦请以公安局一职位置其十一军军长朱辉日啊，如遂与其决定下列诸问题啦。咁好啦，既然你张向华都提出条件，张发揮提出条件， 要呢個公安局長嘅職位咧，就俾佢嗰個部下朱輝日啊。咁於是咧，呢個陳可玉咧就同佢商量啊，即係決定即係以下嘅一啲問題。